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昨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讲了这样的一起哈，这个涉及到网络购买宠物的这样的案子。那家住望京的温女士，在网络平台五八新宠上花费了2800多块钱购买了一只可爱的泰迪犬。回家之后的第二天，温女士给泰迪进行体检的时候呢，就被检查出了犬瘟。前后治疗一共花费了17000多块钱，因为认为对方包括网络交易平台以及这个网络商家存在严重违约，温女士呢诉至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要求赔偿。这起案件目前也折射出了网络购买宠物这样的一种新兴的购物方式所存在的诸多问题和陷阱。那么这起案件在审理过程当中还出现了怎样的问题，以及这类案件所折射出的目前在网购宠物的市场当中存在哪些乱象，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呢将一一的为大家介绍。好，朋友们，下面呢我们就走进今天的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疑点，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纠纷， 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吗？ 以及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我们再把这起案件呢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回顾哈。温女士起诉说，在2016年的8月31号，她在北京新宠伙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所运营的网络交易平台五八新宠上，与特约商户北京三元桥家庭繁殖交易购买了一只泰迪犬，支付了1000块钱定金之后呢，扫码生成了一份购宠协议。到了9月3号，温女士在五八新宠网络交易平台向这个特约商户呢付清了余款1860块钱，并且呢去这个特约商户的家中领走了这只泰迪犬。第二天，温女士就发现这只犬患有犬瘟，于是呢送至医院进行治疗，前后呢一共花费了17034块钱。温女士认为，五八新宠及特约商户作为销售泰迪犬的服务方和销售方，理应保证出售的泰迪犬的质量，但是出售的泰迪犬患有严重的疫病，给自身带来了经济损失，已经构成严重违约。因此呢，温女士将两名被告起诉至法院，要求这两被告呢赔偿他的相应的支出，包括医疗费损失16534块和交通费损失500块钱。在这起案件的审理过程当中呢，五八新宠伙伴公司的代理人呢就说当时啊，温女士呢支付定金之后，扫码所生成的那份购宠协议约定，在协议保障期内，温女士不得擅自对宠物进行治疗。 原告依据的购宠协议，协议约定的很明确，如果在协议约定的售后保障期内，乙方不得擅自对宠物进行就诊或者治疗，乙方应当在宠物出现健康状况异常后第一时间联系丙方客服进行处理，否则视为违约。甲方 也就是本案的第二被告有权拒绝履行售后保障服务，并且乙方需要自行承担因擅自就医所产生的诊疗、药物、护理、死亡等一切费用及责任。原告制定这个平台之后，平台告知了协议的约定的内容，并要求他将宠物送至商户指定的医院治疗，但是原告拒绝了，也没有采取措施避免损失的扩大。原告在治疗过程中出现了非理性的治疗行为，存在一些过度的医疗行为，导致损失的发生，这应当由原告自己承担。 温女士的代理人在法庭上说，直到温女士给自己的小泰迪犬在治病的过程当中才得知有这样一份购宠协议，之前根本是不知道的，也没有人对她进行相应的提示。 治病的过程中原告才得知原来有这么一个协议，一个电子版的协议，就是当时他交定金包括付款转账的时候是没有提示有这么一个格式合同的条款，他输入姓名或者是金额之后点付款就直接就付款了，包括他当时不会操作，还是被告这方的一个员工还是什么人帮他去操作这个手机，最后说你怎么填，比如填什么内容，是到后来狗出现病了，在治的过程中对方才提出来说你跟我们有这个签的这个合同啊，温迪就说哪里有合同，说你看吧，在这个你的手机页面能看到，但实际上在当时买这个狗的时候他是没有看到，对方也没有提示。 原告方温女士的代理人在法庭上表示，这份购宠协议应该是无效的。 我们认为购宠协议是无效的，这个协议签订的过程中实际上温迪并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协议，当时呢口头联系，就是通过网站之后找到对方口头联系，说我买这狗，那温迪以为说我到这儿看中这狗了，付款了，然后狗就抱走了就完事儿了，但后来发现实际上他在付款的过程中确实还有这么一份协议，那从这一点来讲，我们认为对于温迪，因为他之前不知道这个情况，应该是不产生效的。退一步讲，即便是这个协议是有效的，他协议里有几个条款也是无效的，这个无效呢是基于违反法律的规定，因为他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通过格式合同条款，这个电子合同是没有经过和温迪协商，是被告事先拟定，然后没有这个变更更改，直接在付款的过程中付款签字就等于确认了，所以呢这是一个对方提供的格式条款，那么这个格式条款里边免除了对方的主要义务，而加重了购买这一方的责任，所以按照合同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这样的约定应当是无效的，而且在本案里边对方提的主要抗辩也是依据这两条里边的约定。 但是作为被告方之一的五八新宠代理人表示，这份协议明显就是有效的。 我认为这个合同是合法有效的，原告说他不知情，这与事实不符，因为这个签约的流程他不知道这个条款，他作为一个完全行为能力人，既然签署了这个协议，那么就认为他对这个协议的内容的认可，不能事后说我不知道，这个不成立啊！而且不知情也不会导致合同的无效，因为这个合同是合法成立的，他们也是认可的。第二个呢，他认为这是事先拟定的这个条款，认为这是格式条款，这个我们也不赞同。那么这个合同呢，对方是经过阅读之后签署的协议啊，不能说是认为是一个格定的格式的条款。他提到了这个格式条款中，他认为加重了原告的义务，免除了我方的义务。那么从合同条款的内容上看，并没有这样的规定。我们要求他在指定的医院进行治疗，这个是出于对狗的保护，也是对这个有效治疗的一个保护，也是商户避免原告方因为非理性的治疗行为以及过度医疗的行为，造成对狗的伤害。 进一步的扩大了这个损失。所以呢，它不是说免除了我方的义务，我方还是在合同中明确约定了要为对方提供治疗的这个义务，不是说加重了对方的责任，对方没有责任。你只要按照这个合同，同样能达到保障狗的健康，有病进行治疗的这个目的。所以呢，对方所提出来说这个格式条款是无效的这个理由也是不能成立的。 而特约商户北京三元桥家庭繁殖的负责人夏先生呢，在法庭上也说这份协议是有效的，而且就签署协议的流程来看，作为原告方温女士肯定是已经阅读的，如果不阅读的话，最终是不能够点同意确认的。 我们跟街边卖狗不一样，我们是要有签那个协议的，他要是选择这个平台，他就应该看到在平台当时显示的时候说我们是要签协议的，所以他才要签这份协议。而且我也已经给他签这个协议了，是8月31号，他是来交的定金，他交的定金之后，这协议已经给他签了，他是9月3号抱走的，在这几天之内，他的手机上都会显示这个合同，他不可能不看吧？他不看，他拿什么我来就取这只狗啊？在平台上这有这个协议这个流程，把狗的基本信息录入以后，形成一个二维码，然后他用手机扫过以后。他那手机能显示这份合同，他要需要阅读，到阅读到最后一页的时候，会签上他的姓名的电话。他要不阅读的话，他为什么要签的电话和那个他的信息啊？ 原告方温女士的代理人在法庭上表示，这起案件所涉及的纠纷呢，虽然是一个买卖合同纠纷，但是它不同于一般的买卖合同，因为他们买卖的标的物并不是一个普通的财物，而是一条鲜活的生命。 本案是一起买卖合同纠纷，但是呢，本案的合同纠纷有一个特殊的地方，特殊就在于双方交易的标的是一个活体动物，而且更特殊的是呢，这个活体动物不是说用来养鸡下蛋或者是养牛吃肉，不是用来做这些用，它是作为宠物或者我们官方的名称叫做伴侣动物来选择的。所以这件商品虽然它是通过买卖进行的一个商品交易，但我们不能把它等同于一个这个吃肉牛或者下蛋的鸡，它有它的特殊性。特殊在什么地方？当温迪说我想买一只伴侣动物，买一只泰迪犬来陪伴我的时候，这时候这个狗它是一个种类物，泛泛的是一群狗，但是在它挑选这个狗的过程中，最后他选定了这一条狗，那么这一条狗对于温迪来讲，对于你们双方的交易来讲，它就是一个特定物，它不是可以说随便更换的。作为伴侣动物，它所起到的这种精神慰藉作用，它选定了之后就是一个特定物。这个特定物它存在质量瑕疵，在本案里边实际上是这狗存在质量瑕疵，存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是它权利有瑕疵，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好，按照产品质量法也好，按照北京市养犬规定也好，按照动物检疫防疫法也好，作为被告经营销售犬只，他就应当取得相应的经营资质证明，并且他要有检疫的合格证，包括说打疫苗他也应该有防疫的证明。但是在本案里边，至今被告都不能出示任何一个关于这只泰迪犬他在取得检疫合格证明和取得经营资质的证明文件。那么这只狗在卖给泰迪的时候，本身权利就存在瑕疵，因为卖方不具有合法的经营资质，这是第一。第二，商品本身质量存在瑕疵，质量存在瑕疵在哪儿？这个狗是9月3号把它从犬舍抱走的，9月4号去检查就查出来有犬瘟热。那么它只有一个可能，就是这个犬瘟，因为犬瘟热是有潜伏期的，到那个时候只能是这个犬瘟热是在你犬舍卖出之前它就已经得了这个病。那么这个时候你销售的这个狗本身的质量也是存在瑕疵的。那当你存在瑕疵的商品交付给了买方温迪之后，我们发现了这狗有病，应该怎么做？那么按照合同法明确的规定，商品质量履行不合格的，买方有权选择更换、重做、修理，还是用其他的方式去承担违约责任。 当商品出现这个质量瑕疵的时候，选择的权利是买方的，这是他非常重要的一个权利。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说你制定的格式合同条款免除了你的责任，加重了买方责任，因为按你的合同条款，你剥夺了这个买方这个选择权利，你只能说你拿回来我给你换一条狗。这么特殊的一个标的，一个伴侣动物，不是说简单的你换就可以的。所以呢，温迪选择了给他治疗，实际上是对于这个瑕疵商品进行修理。那他在治疗的过程中发生的费用，甚至发生的费用都高于他们交易的价格。因为咱们法律也规定说，如果这个出现了这种情况，那造成损失了，一般损失呢可能以交易的标的金额为限。这个狗买到加到一起是2800，但是它治疗费用花了17000多，那么这个价格实际上已经高于了买狗的价格。而从这一点我们再看你的格式合同条款，为什么你要约定必须换狗或者是到你的合作机构去治疗？实际上被告在之前已经预先知道，你如果这个狗患病，它的治疗的费用很可能远大于你买这只狗的费用，所以这一条法律规定不应该适用于本案，而应按照实际的损失金额承担赔偿责任。 原告方温女士代理人同时也表示，虽然他们认为这份购宠协议是无效的，但这并不影响宠物买卖行为本身的效力。 这个狗我们也不能返还，事实上他们通过口头的一个合同约定已经达成了这个合同，就是没有这份这个电子的书面的合同，这个交易也成立。因为他们通过电话联系我付款把狗取走，这个买卖过程也是成立的，就即便这个合同整个无效，并不影响他们要买卖这个狗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而且实际完成了交付行为。 这起案件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将择日宣判，今晚拍案节目也将继续予以关注。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们在这两天的节目当中所讲的温女士的遭遇呢，她所购买的生病的犬只正是目前网络宠物贩卖行为当中经常会遇到的星期狗，也叫星期犬。所谓星期犬呢，就是指购买的时候看起来活泼健康，买回去之后一个星期或者说是几天之内就出现了非常严重的疾病，甚至是离世的宠物犬只。那这种低劣的套利行为已经成为良性的商业环境当中快速繁殖的一种病毒。而目前随着网购的不断的发展，可以网购的种类也是越来越多，而消费者在网络上购买宠物也成为了一种现在逐渐兴起的网购的新的模式。它打破了以前那种啊必须要去宠物市场当中去购买宠物的这种模式，而很多的犬舍猫舍呢将自己的店铺开在网上，这样既节约成本又拓展了客源。以目前交易量最大的五八新宠网络活体宠物购物平台来说，家庭养殖是占据了相当一部分的店铺的比例。那我们在这起案件当中所出现的北京三元桥家庭繁殖就是典型的这样的家庭养殖。那所谓的家庭养殖呢，通常就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宠物的养殖、经营、展览的行为，一般情况之下是并不具备法定的活体宠物养殖经营资质的。而目前我国的法律法规当中对于宠物的养殖经营展览行为又有着怎样的规范呢？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的杨森对记者说， 依据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呢，从事犬类的养殖、销售、举办犬类的展览、开办动物医疗机构或者从事犬类经营活动的，应当取得畜牧兽医行政部门的许可，依法办理工商登记注册，并向公安机关备案。而动物检疫管理办法呢，屠宰、经营、运输以及参加展览、演出、比赛的动物，应当附有动物检疫合格证明。而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的养殖经营呢，通常不具备这些严格的检疫证书。家庭单位的养殖经营通常的营运模式是商品低价、交易时短、出售次多。单位经营目标很小，经营成本很低，这也意味着这种主体一旦越界，它的违法成本就很低，而相关的机关监管成本却很高。 凭借其自身的商业道德也很难自我约束，达到法律法规要求的严格条件。缺乏这种硬性约束，那么商家这种行为就会耗费珍贵的客户信任，导致整个商业环境的灾难。 那除了我们这两天节目当中所说的这个星期犬这样的现象之外，目前在网购宠物的这样的一个行业当中还存在着一些怎样的套路呢？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的张琦法官是这样总结的。 第一种情况呢，是伪造证件卖病狗的情形。卖家对病狗进行简单的治疗和包装之后，在网络的平台上进行售卖。由于这个网络的平台呢，并不是直接接触的性质，所以咱们消费者呀，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对宠物狗进行检查，也没有办法进行可靠的医疗检验。咱们消费者通常是在查看了店家发布的滚动信息，还有店家精心准备的宠物照片之后，就买下了这个狗，可是呢却没有办法得知店铺是不是具有售卖我们叫活体宠物的资质，也没有办法了解宠物是不是有经过有效的检验检疫。这样的话呢，就极大的增加了消费者一方权益的风险性。那这种情况下，消费者把狗狗买回家，可能就会面对医疗费用的投入，还有大量金钱的投入。面对可爱的宠物生命慢慢消失，这对于消费者来说，无论是从金钱上还是精神上，都是双重的损害。我还想说说套路二和套路三。套路二呢，就是免费领养骗爱心。我们呀，经常会从微信的朋友圈或者是互联网的平台上看见免费的宠物的领养信息，本着一颗善心啊，我们就有朋友联系了对方。对方呢，在表示免费送养的同时，需要支付一定的运费或者宠物口粮的费用。 这个听起来好像是也是合情合理的。 是啊，但是有的转款过去之后，收到的就是一条星期狗，或者就杳无音讯，再也联系不上了。这种情况呢，就是典型的利用咱们消费者的善心啊，但事实上呢，是对消费者尊严极大的破坏。接下来我要讲的套路之三呢，就是伪造血统抢调包。不见得一定要求它是一个纯种的狗，但你应当如实的向我披露这个信息。 对，没错。 所以现在网上购物最大的矛盾就是买家秀和卖家秀之间的矛盾。网络商家的卖家秀特别好看，但是啊，到手之后的买家秀就从金毛变成了很多的店铺啊，为了翻倍的赚钱，还在拍摄宠物照片的时候对宠物进行美容整形，这种防不胜防。 那作为网购平台，又到底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呢？张琦法官是这样说的。 这要区分不同的情况。通常情况下呀，因为买卖合同的发生是直接发生在消费者和商家之间的，那么入驻平台的这些商户一定是你可以起诉的对象，或者说要求主张权利的对象。但是呢，平台的责任则区分不同的情况，视情况我来介绍一下。根据我们国家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平台呢责任一共有三种。首先，信息披露的义务。消法第28条规定，采用网络提供商品的经营者应向消费者提供经营地址、联系方式、商品或者服务数量、质量。网络交易平台应当对于发生争议的情况下，在他的平台上入驻的商家的各种信息及时的向消费者提供。如果说消费者需要跟商户入驻的商户进行争议的解决，那么平台没有如实的提供这些信息，或者之前都没有让商户给他报备这些信息，那平台一定是有责任需要承担的。第二种责任呢，叫做侵权未采取必要措施的责任。比如说在网络上购物星期犬的这种情况，狗狗应该是在出生之后按期的打疫苗， 对， 也会有疫苗的记录。平台如果都没有审核这些相关的疫苗的记录，最后出现了星期狗这种很恶性的一个星期之后狗狗离世的状况，那么平台事实上没有尽到它的审查义务，平台理应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再比如说呀，平台已经连续的收到了消费者的投诉，这个消费者投诉说商家呀，近期出售的狗狗全都出现了星期狗这样的情况，而这个平台没有做任何的处理。事实上，如果平台在接到一个甚至两个投诉的时候，及时的要求商户给他解释或者提供的相应的材料，可能会避免之后更多的消费者陷入这样的陷阱。所以我们 说平台在遇到了侵权的状况，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的这种情况出现的话，平台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嗯， 然后第三种责任比较好理解，就是平台的更优承诺责任。比如说网购平台说了，我这只狗狗是得了某一某一个奖项的一只名犬， 嗯， 如果假一罚十，法律只规定假一赔三就可以了，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当中， 嗯， 那平台说了我假一罚十，事实上他做出了更优的承诺， 对对， 那出现了责任的分担的情况下，就要以这个他承诺的十倍要求他承担责任。 在今天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想跟大家说的是，互联网网购的确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便利，创造了很多新的商业模式，但是在目前电商的野蛮生长期，消费者也面临着大量的购物风险，建议小动物爱好者们要擦亮眼睛，通过正规渠道，从具备相应销售资质的商家购买证书完备的宠物，以免为不可测的风险付出时间和精力。同时网络平台也通常会做出退货或是财产保险之类的承诺，消费者应该注意保存与平台的沟通记录，审查平台所提供的保险是否确实存在，不要盲目的接受平台推送的广告信息，学会有效的甄别交易对象，在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不能够忍气吞声，要拿起法律的武器进行理性的维权，还要注意保存购买凭证实际损失的证据，全力与商家周旋，保留与商家及平台的交涉记录，通过平台协商、消协仲裁、工商举报、法院起诉等多种渠道和方式，积极的维护自身的权益。好，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今晚拍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四年一度的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那么在明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呢，我们将请到法官来跟大家说一说看世界杯的正确姿势，这里的姿势啊，当然我们是加了引号的，其实是涉及到很多法律问题，需要大家在观看世界杯的过程当中多注意多留心。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今晚拍案，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不能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人物空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出行时多选择公共交通，自行车或步行，节油驾驶，停车熄火，减少尾气排放，绿色出行，文明生活，为美丽北京加油。创造982北京青年广播一岁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参与6月26日青年广播台庆砸金蛋抽奖活动，我们为你准备了982限量大礼包，小龙虾兑换券，还有特别大奖大溪地5晚8天自由行，当然还有全民参与的982游戏世界杯活动。聆听青春，见证未来，982生日快乐，982生日快乐。